第二节又翻嚟，大匪看天下，其实真系唔应该咁劳气嘅，到最后面，因为咧，头先咧，我讲嘅嘢可能代表好多，支持萧若元先生啊嘅 fans， 希望我讲，咁好啦，讲完啦，以后都希望少提啲啦，希望呢个社会好似阿庄真咁啊和谐啲啊，第二节翻嚟讲撑警，几个人被判咗，跟住成班人建制派又好，收钱又好，乜嘢都好啦，个舆论发动晒舆论机器就话俾人听，屌你老味，佢打反系应该噶啦，边几时差佬唔打反啊？判得咁重，开头就话唔应该判，跟住又特赦，跟住话判得咁重唔啱，嗰样嘢系嘛？跟住咧就失香港咧，同埋澳门咧有呢个国际知名嘅，即系国际知名噶啦，因为佢哋都系名人嚟嘅，就三个出钱就公开就召集啊，包括萧定一先生就加埋咧就777,777,777就捐俾咧就七警嘅家人，唔理佢嗰笔钱系咩用途啦吓，咁咧就而家头尾咧据闻咧就已经筹款超过咗2000万，恭喜佢哋。恭喜呢七个人，如果佢哋咁样滚落去咧，过亿都有啊！咁咧就入去赤柱度下价啊，1年半载，跟住咧就保释出嚟咧，跟住咧谭慧珠咧就够胆咧就话已经有人请咗佢啦，即系冇损失。另外有份更加好嘅工，即系好似曾伟雄咁样，佢自己话唔会服务商务机构嘅，一个温美十。啊，就去咗九巴做，去完九巴做，就去九巴做啦。啊，因为咧振雄请佢，啊，跟住佢话咧就冇呢个乜你老母咩？系咪啊？官商乡黑警就梗噶啦，而家香港地啱唔啱啊？唔好话瓜田李下咁简单嘅道理，曾伟雄啱唔啱啊？即系秃鹰，再讲。捐钱呢件事，其实早两日想讲噶啦，不过即系好多节目，即系我哋排来即系要即系有次序排啦咁。我希望强国新闻者排我前面啦，因为佢哋真系好有心机做嗰个节目嘅。咁咧亦都好多 fans 真嚟问过我嘅，啊咁啊，咁、啊、我就公开讲下，大 V 咧就一个万能 key 嘅人，咩人都啱倾啱讲嘅。八旗咧就系、是。啊，極度靚仔啊，對追足球知識咧就非常之豐富嘅。MJ 咧就啊就食四方飯，咁咧就同埋咧做嘢好有心機，同埋做嘢有設計嘅，咁咧就度橋都 OK 嘅。咁佢哋三個啦，希望網聚真係嚟見一見啦。咁啊，雖然咧就三缺一，咁啊都冇辦法噶啦。咁我哋咁樣講啦，咁啊跟住講翻啦。谭慧珠带头搞呢个筹款，咁啊好多人咧就开始捐钱啊，包括咧近期咧就被佢哋啊，即系香港咧有啲有名誉有地位，娱乐版成日出现啦，啊财经版成日出现嘅人啊，都会出现嘅啊，喺嗰度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嘅人，亦都带头捐钱，点知一个温美实就拒绝咗。一个谭慧珠被公认为代表香港最美丽嘅人大代表谭慧珠小姐，因为佢同样有粒麦，佢既然有粒麦，佢可能同刘銮雄一样系咁可爱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我被公认为最美丽嘅人大代表谭慧珠，因为佢有粒麦，同刘銮雄一样嘅，系嘛？希望佢有个小鲜肉指下佢粒麦啦。哎呀，你真系靓嘅啫，同埋得意啊咁。可能大陆有嘅，我哋真系唔知啊。咁可能真系佢有几个小鲜肉，我都唔敢讲。咁但系一个红遍滔滔嘅人，将歪理说成正道嘅人，竟然喺早两日被人问及捐钱呢个问题嘅时候，佢哎呀唔好讲啦，唔好讲。点解唔好讲？因为呢三个人比较敏感。咁我问你啦，呢三个知名富商冇证冇据，点解个个人嘅捐款你收得，你唔收得啊？因为坊间所讲，呢三个人可能牵涉黑势力，所以你唔敢收，唔系唔敢收啊，系唔能够明目张胆咁收， 因为向华强陈南捐钱俾你哋少咩，支持你做嘅嘢少咩，但係嗰啲唔觉眼，但係而家因为警察係一个比较敏感嘅题材，佢哋捐你唔敢收。因为只要有一日有人同你讲我派咗片㗎啦，你拉我呀、唔係呀。我唔知道我哋嘅差佬点样嚟点样讲。喂，屌你老咩收钱㗎啦，好似最近啦，我哋香港嘅系咪嘉宾 大厦开返重操黄页，好人哋咪讲啦，点解开得返呀，拍咗片㗎嘛。喂，我老顶拍咗片㗎喇喎。传闻啫，以上纯属传闻。好啦，你唔大方收佢嘅，亦都唔敢收佢，係咪呀，因为啲人咁样讲，你驚抹黑又好咩都好啦，会驚抹黑警队呀、抹黑你哋啊伟光正友。但係你咁样讲，即係你直接或间接承认咗呢三位周卓华啊咩杨秀成、向华强、陈南呢几个人系未嚟人哋所口中讲嘅黑社会啊，屌你老母，你系咪标签咁佢三个系黑社会啊，我而家为佢同你攞个主持公道啊，调返转系咪啊，你公开筹款㗎嘛，点解唔收得佢钱啊，你怕人讲，你怕人讲佢哋黑社会啊，定系怕人讲你哋收黑社会钱啊，如果佢哋真係黑社会，你就要叫警队极力打击佢哋。因为你哋就係佢哋就係你哋口中所讲嘅黑社会。点解唔敢做，係咪你间接将呢三个伟大嘅人物标签咗。佢哋点解伟大呀，出晒名。所有人都知道杨秀成先生佢嘅买卖金融係我哋普通小市民唔买得嘅。因为呢大上大陆高唔敢讲佢有乜嘢事。向华强先生因为佢向氏家族嘅人，佢老豆嘅嘢老萧嘅逻辑关佢撚事咩，佢老豆屌你出晒名系新义安龙头啫，关佢鸠事咩，系咪呀，分开嘛啲嘢，你咁样标签佢呢，佢话晒都系个娱乐大亨啊。周星驰啊，各样嘢啊，张柏芝啊，几多人靠佢搵食啊，佢养咗几多人啊。你而家抹黑紧人哋万千嘅人啊，同埋影迷啊嘅大老板啊，啱唔啱啊？所有嘅娱乐版定期洗米华为大众啊，供给无限嘅娱乐啊，点样同个大婆啊，同个二奶三奶啊，生个仔啊，点样追求佢啊，令到万千嘅少女啊，虽然得唔到刘连红啫，但都可能有机会得到洗米华。但是你公然抹黑佢，你哋啲人有冇脑㗎，你哋有乜嘢证据呀、我真係为佢生个平反呀、我真係一心向明月，明月照沟佢。陈南女士公开我爱香港警察。咁都仲唔系明月照沟佢，你哋諗乜嘢呀，我真係要为佢生个平反。其实我应该想讲多啲大陆嘢，不过呢真係Tony 讲得啱，佢做咗三年节目都唔使稿，因为实在太荒谬，求其执一件个逻辑性，点解啲人哋可以咁样嘅？即系我自己都睇完嗰个新闻，点解会公开标签一个咁嘅人呢，系咪啊？如果真系佢系你哋口中咁嘅人，你就要打大鳄，警队全力去清剿佢。如果你哋唔系咁做，直接系话俾你听，佢哋唔系咁嘅人，你而家就公然抹黑佢，系咪啊？谭慧珠，你虽然生得靓，又有刘连红粒物咁可爱，但系我都要公开谴责你噶。所以你点样对共产党或者对所谓中联办人士都好啦，即系温和啲啦。其实谭慧珠反转猪肚就出卖咗你哋啦。吓、呢件事真係被令人比较心寒。係咪仲有少少时间讲一讲特首选举啦。林郑而家越来越多人呢，有啲话跳船又好，有啲话声我唔评论唔分析 亦都唔想讲，因为仲有好短时间揭盅啦。咁自己也支持嘅咪继续支持咯，唔支持嘅咪继续唔支持咯。但有啲人同事闹又好，劝又好啦，都要真系要讲下吓。好似胡国兴寻日出选举论坛，咁啊三缺一啦，到而家都三缺一，成日三缺一。咁啊林郑冇嚟，佢话佢有80%咧系会赢嘅，佢嘅信心。信心何来我唔知道，但系我都系话啦，你唔系要戒票，你戒唔到几多票，但系喺呢个时候咧，胡国兴先生，你系戒紧胡苏贞嘅民望，因为你唔会当选，你系不停咁喺度做一啲选举工程，讲一啲香港人啱听嘅说话同埋啱听嘅政策，因为你唔会当选，你喺度戒紧胡苏贞嘅民望，因为而家胜负之战就系、是、到而家共产党都要出嚟四大坚持，其中一项就系民望，你戒紧胡苏贞民望，你唯一嘅作用，当佢民望同拉到佢同呢个林郑距离，我谂唔过10%嘅话，林郑就赢啦，因为相对嚟计个距离冇抛得咁远，你胡国兴。你就做緊一件咁嘅事。庄曾点解我哋对佢咁有信心佢赢，係因为佢真係好定。到今时今日佢冇做一啲，即係呢如果一个人胆怯就会好似即係根据我啦人生嘅经验同埋面对人嘅经验呢，如果一个人呢能够放进嚟呢，就胡国兴呢一种人冇包袱。一种就係林郑呢人，佢震过猫王。点为之震过猫王？佢不停去话俾你听，我掂噶，我掂噶，我掂噶，我掂噶，我掂噶，我掂噶，我真系掂噶。跟住其他啲人就话佢掂噶，佢掂噶，佢掂噶，佢掂噶。呢个系个心好虚怯嘅表现。我哋用人嘅表现嚟讲啦，唔好讲逻辑性先吓。曾俊华好定，到而家都好定。佢做嘅选举工程，佢完全知道自己点样做。最近田北俊出嚟拍片。佢讲得我好感动，即系等于我系萧生嘅支持者，萧粉系认真嘅，所以咧我唔认识佢，但系我哋可以评论佢，即系好似田北俊咁，佢唔识佢可以讲，甚至林海峰拍段片，佢讲出香港人嘅心声。喂，变翻即系好似我咁讲啦，我同我三哥讲，我三哥啊。佢问我点解嗰阵时游行示威啊嘛？因为我话我翻到嚟香港，我觉得香港唔系我以前熟悉嘅香港，所以我要出嚟，我想香港变翻我以前熟悉嘅香港。所以我嗰阵时去成日参与游行示威，所以识到阿 Tony 啊、Johnny 啊呢啲人啊，啊林乔伟啊、知名网民啊呢啲啊，或者我好尊重啦。虽然咧就好少见到面啊，阿 Gabby 啊、骆长英呢啲人系我好尊重嘅人，因为我觉得做人系有佢哋咁样嘅。佢哋先就係一个夫妻啊同埋香港人嘅典范啊嘅爱心啊。啊虽然我哋好少联络，都喺 Facebook 睇下佢啲嘢啦咁。我唔好意思啊，开咗你哋名啊，因为你未必鍾意。咁但係我都係咁样讲。林海峰就话我哋呢想见返以前熟悉嘅香港，唔想见到呢有啲情况呢就係呢几年熟悉嘅情况出现。有啲人闹话萧芳芳佢支持林郑，因为我都话多一个人离地，唔好话离地啦，呢个时候唔系我。当一个人咧住喺太外太空嘅，佢嗰个层次佢睇唔到我哋后即系年青嗰啲啊，各样嘢啊，或者而家香港人啊，比较中下级嘅人啊，所受到嘅压力啊，佢睇唔到。佢比较家长式啲，但佢对佢仔女唔系咁，咁佢支持。我话啦，做乜嘢冇所谓嘅，你真心支持就得噶啦，你唔好收钱，你真心支持毛泽东。我都觉得你冇问题㗎，因为点解呢，你真係真心支持，你相信佢嗰套咪得囉，因为你用你嘅心嚟出发㗎嘛，係咪就得㗎啦，唔好做一啲唯心论，唯心论就係违背自己諗法嘅嘢，係咪你做啲违法嘅嘢，就明知道你自己都觉得做唔落去唔啱嘅，你讲咁你个人就人格有问题，但係你人本身就相信呢一套， 即係我本身有個朋友啦，做車行嘅，叫阿王啦，佢就成日都唔認佢係藍絲，但佢日都因為有啲免費大公報派俾佢，佢日都攞份大公報。咁佢就成日話：，誒、哎，我哋呢啲黃絲媽乜咁咧？我有時一飲茶咧，我中意嗌人全名嘅，咁嗌佢全名，佢撳住我，唔好講，唔好嗌我名噶啦，咁樣，咁我都係咁講啦。佢真心相信咪得咯，因為我相信共產黨冇利益俾佢啊，佢亦都唔能夠喺佢哋手上度得到啲咩利益，但佢真係相信而家香港政府管治嗰套，咁 OK， 因為佢真係真心相信，我都係咁樣講。唔好违背自己成日讲话要人权自由，跟住睇人哋唔起你蝗虫，你争取资源，你明明系法西斯个底，但系你讲你标榜你自己，明唔明啊？你标榜你自己争取人权自由，呢啲人我哋唔做。胡苏贞做紧，咁佢好定，我都希望我嘅心有同佢咁定，因为之前有一个人同我打赌，跟住后屘变咗赌早餐，赌早餐我当输俾几廿蚊佢。佢最近又好嚣张喺度讲：，屌林郑实赢，你够唔够胆同我赌啊？系咪啊？点样点样买唔买啊？跟住好啦，而家上高人大正要一开会，好似表面有迹象转，即系个风向转少少啦，或者冇咁劲啦，佢就出嚟讲，咪冇出嚟讲啊？同我一齐食饭，提都唔提啦。即系我哋唔要呢啲。人亦都冇话啱定错，因为大是大非嘅嘢呢一次其实都差唔多嘅，应该做几分钟啦。咁可能慢啲啦吓，因为唔想下下都慷慨激昂。咁我又想讲讲长毛啦，长毛坚持投白票，长毛你过气，因时制宜，以前嗰度得，而家。做咗几十年唔得，我哋成日闹泛民，我哋闹呢个民主党，啊，千篇一律，啊，改变唔到，做乜嘢？点样点样？我哋有讲，我哋谴责佢。今日长威我心目中咧，佢系个 icon 嚟嘅，佢系英雄嚟嘅。我嗰日喺城寨，佢出咗本书。我第一时间就买咗嗰本书，夜晚网聚嘅时候，我就走埋去，即刻俾佢签名。啊，有个网友，大陆网友俾咗100蚊，我捐钱俾佢喺萧山嘅网聚度，我有出现，因为我真系烧粉。咁咧就食韩牛嘅时候，我自己揞多五嚿水，啊，搭落去就捐俾社民了。咁啊，黄浩明先生收。但系咧，如果你哋咁嘅态度，你站喺道德高地，真系不宜退休。讲你心目中相信嘅嘢，因为你唔适合抗争，唔适合斗争。抗争唔系话有冇底线，而系呢一件事系点样？我哋想办法将佢个方向大方向转好嘅时候，你只系能够喺一个潮流里边，你想办法去做得更加好，而唔系你抵制佢。是咪啊？你再讲呢啲真系冇意思。虽然咧，阿谭香文姐姐咧，佢有啲嘢我唔认同，但系佢话你一个过气人物。寻日出 Facebook 讲，我真系认同，因为真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黄毓民、黄杨达、社民连、刘家雄呢啲人物。是真的已经是要明日黄花，当个时势不在你们肚的时候就无谓再在这里，即是如果有难听一点你在这里献世，如果好听一点的不如早点退休笑看人生啦，如果再放不开的走回上街头，我相信更加多后生仔支持你啦，这个是我的看法啦。啊，咁呢讲了两节啦，就讲到这里啦，因为可能仲争十分八分钟先完嘅，吓话仲争成十分钟啊，死啦，唔够料讲我，咁点算啊？都唔紧要啦。讲翻啦，第三节提早讲啦，因为其实头先闹到冇心机，即系我自己都会嘅。咁其实第三节咧，我就想讲深圳超越香港。我唔用 GDP， 我亦都唔会用人均收入，乜都唔讲。我只是讲一个事实，就是深圳超越香港。 呢个系必然嘅事实嚟嘅。我哋香港人，我哋有香港嘅优势几十年，我哋不停系做紧一啲嘢，但系我哋不停去伤害紧香港。我成日口中所讲咧，就系有听我节目都有讲啊。我哋后生嗰辈喺度伤害紧我哋香港，老一辈嗰个喺度逃避紧香港，香港呢两个字。但系我哋成日都觉得我哋标榜我哋系香港，我哋值得自豪嘅。唔好意思啊，饮杯茶，口干。点解我咁讲呢？深圳原本嘅居民。几十年前大家上深圳，佢真係得几十万人㗎啫。我哋正常咁分析下表面嘅分析。几十万人可能更少。唔知呀，因为我唔係好似老蕭咁好多数据呀摆在面前上网查，我都真係有份正职㗎。而家由十年前嘅1000万多啲人口到而家2000万人口。蕭若元先生佢讲得啱，不停有新移民入嚟。入到嚟呢个城市，壮大咗呢个城市，香港就冇咗呢个系统，因为我哋排外。我哋喂，点解你唔可以俾乜乜人嚟啊？咁我哋都俾菲佣嚟噶，系咪啊？俾印佣嚟噶，俾巴基斯坦人嚟噶，但系我哋就系唔中意中国人，唔想佢哋嚟，佢哋嚟搞乱香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南亚裔人。砖头党话同我哋争职位做黑工，咁我唔见嗰啲人谴责佢，我又见唔到菲律宾工人啊，成日咧搞搞震啊，打人，咁我哋唔公开谴责菲律宾啊，我哋唔会因为某一个个案而去谴责一大个族群，呢个香港固有嘅性，但系对于。大陆我哋抗拒是因为传媒不停咁播佢唔好嘅嘢，当然佢真係唔好。係咪呀，但係我哋抵制咗，我哋人口係冇增长，到老化嘅问题，我哋会千疮百孔，我哋需要一啲新力军。咁好多人话地从何来钱从何来各样嘢。呢个另外一个观点。但係我哋排外就係我哋事实存在緊。因为我哋香港以日重忧，我哋都排㗎，排鬼佬囉。屌你老尾做警察督察，佢而喺英国做咩？读紧完大学冇嘢做噶，十几个百分点啊，失业率啊廿几个百分点啊，喺嗰度扫街嘅啫。嚟到呢度，我哋香港做帮板啊！我哋僆仔时候成日听啊，你问翻啲四五十岁嘅人啦，佢真系咁讲，系咪啊？移民去加拿大，乜乜乜乜乜，外国人翻嚟，哎呀，佢加拿大翻嚟嘅，我哋一样崇爱。金山阿伯，哎呀，佢搵咗好多钱返嚟呀，乜乜乜乜。一样。我哋闹你睇下中国人亡祸嚟嘅，去到外地就将香港呢就唔会改变嘅，唔适合人哋嗰个潮流，就想办法呢令到我哋呢中国呢就去到呢就将高达地方呢变成咗中国啊，唔适应世界。我都话俾你听啦，我哋香港以前出去打工做移民嗰啲系咩人啊？全部咪围村人咯，做厨房嗰啲咯，做啲低下阶层嘅人咯，匿埋喺英国唐人街咯，唐人街都唔出啦，英国唔好嘛，睇下船头尺，睇下秋天啲童话，啊船头尺系点样过嘅？我哋一样匿埋喺嗰度，跟住赌钱，跟住咧啲人嚟到炒碟饭啊，鸡蛋都唔识落老抽，炒到黑嘅，哎呢啲 very good very good 啲炒饭。去睇下，我哋香港人都系，而家我哋落籍喺嗰边嘅人，就系、是、你哋所讲嘅，而家嘅中国人去外国，我哋都系咁样，但系我哋喺度排外，而家我哋进步咗就喺度笑佢，100年都唔会，咁你哋可能咧 YouTube 我呢次俾人闹，但系都唔紧要啦，即系。我深信嗰样嘢就係嗰样嘢，係个环境造就咗个人格。我唔以前后生唔系咁嘅，我以前我觉得我乜嘢都叻嘅，我从来我就系林郑，我唔会跑第二嘅。因为点解？细路仔做嘢有成绩咯，读书唔叻，但系我睇唔起嗰啲咯，因为我第一份工啊，真正出嚟社会第一份工，我18岁 我搵7000多元咯，讲系35年前咯，搵7000多元咯，我啲同学全部搵1000多元咯。当时有个朋友，有个同学结婚，我俾得起，佢结婚啦，我送个冷气机4000元送俾佢，跟住我啲同事咧就唔系我啲同学咧就个个咧就封300元，跟住我俾个同学闹。有冇搞错啊？喂，你顾下我哋感受好唔好啊？大家做同学，你捐个冷气机，日立冷气机俾佢4000元，冚家产，我屌你老味，我封300元人情，即系点啊？成班同学点啊？你有钱唔系咁样噶，咁但系我嗰时候我出心，我唔系晒，我即系话我能力负担得起，佢新居入伙，我捐个冷气有咩问题咧？我嗰时谂唔通，你哋咁样指责我系咪我唔啱咧？即系我变咗榴莲红啦！屌你老尾，你哋咧识女朋友买礼物，我识女朋友，我中意送楼啫嘛，几唔闲啫？我中意送楼俾啲女朋友，咁我哋唔能够指责榴莲红先生。每一个人嘅经济能力唔同，但系喺嗰阵时，人哋睇到我嘅表现就系财大气粗，10多岁顶你个肺啊！20岁啊，送个冷气机俾人结婚，有冇搞错啊？你估而家大陆嘢咩？嗰阵时日立系真系日本嘢嚟噶嘛？真系4000多元，人哋打个几月、个几两个月工先攞到个冷气。咁我但系我觉得我负担得起冇坏。其实个分别喺呢一度咯，所以唔好自己扮系先进人，你嘅心态唔系。包括高慧贤小姐，我成日睇你文章，我睇苹果。你唔系嗰啲人，你扮紧你口中所讲嘅高等民族，你唔系，因为你当一个人歧视人嘅时候，你就系低等民族。我哋闹个当老侵，系咪啊？我哋闹好多人，闹纳税嗰样嘢，我哋点可以？我哋觉得我哋自己高人一等咧？深圳经济实力喺呢个财所有嘅结构超越我哋，即使2年唔得。10年后都得，因为佢真系各方面系强大过我哋。呢次讲到呢一度啦，下次翻嚟再讲。